新传媒属下电台剧彼得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我国贸工部话，印尼禁止棕榈油出口，不太可能对本地的食用油的整体供应带来显著的冲击，但是预料将会对食用油价格带来上涨的压力。当局话，除了印尼，我国亦都由马来西亚和中国等国家入口食用油和棕榈油，入口商和零售商目前的食用油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入口商亦都可以由其他源头入口食用油。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公积金会员的每月入息有所增加，亦都有更多会员选择推迟领取入息。中央公积金局公布的趋势报告显示，假如年满65岁而且符合资格领取入息的会员都加入了公积金终身入息标准计划，他们的中位数入息在过去三年增长了 25%， 选择推迟领取入息的会员比例亦都上升到 54%。 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升到4000起以上，报4733起，另外又有4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253起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0.82。 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08,917 起，其中1,344个人死亡。由即日起，新加坡超级足球联赛赛场将解除容客量限制，但是观众必须已经完成冠病疫苗接种才能够入场。赛场上面亦都将允许售卖食物和饮品。主办方面会在入口处通过合力追踪应用程序来检查观众的疫苗接种状态。边境管控放宽带动了本地医疗旅游业回暖。受访私人医疗机构表示，过去两个星期医疗旅客陆续回流，增幅高达两成。我国总理李显龙将会获颁马来西亚柔佛州最高荣誉的拿督斯里巴杜卡一级勋章，总理夫人何贞都会获颁于拿督斯里一级勋章，并且将成为获封这个殊荣的第一位新加坡人。总理公署发文告话，在柔佛苏丹伊布拉欣的邀请之下，总理伉俪今日前去马来西亚柔佛大皇宫出席授勋典礼。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过去两年死于冠病的人数比官方统计多出两倍。统计数据显示，2020和2021年全球有540几万人死于冠病，不过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同期直接和间接死于冠病的实际总人数可能介于1330万到1660万之间。新闻报告完了。